关云长举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非他太保忠雄，所以把展州徐庆两个人请到大寨。忠雄啊，有忠雄的想法。一听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南侠展昭，一个是穿山鼠徐庆，而且呢又都是御前带刀护卫，尤其是再一看展昭这口宝剑，哎呀，他是真动了心了，想把这二位请上来，劝说这二位归顺君山。等把这二位请来之后一看，徐庆进门就让松绑，束门口就要喝酒。忠雄心里明白，徐庆这个人呐是个粗鲁之人。落座以后，他呢本想劝说展昭你们归顺君山，万没想到他这儿还没张口呢，展昭先说了话了，要劝说他归顺朝廷。忠雄想了想，哎，想出这么一条计策来，想跟这两个人呢拜把兄弟，那意思拜了把兄弟了，我就好劝说你们归顺君山了。展昭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呢，告诉他说拜把兄弟可以，但是你得先弃高山，也就是说你不当这山寨王了，投奔朝廷了，到了那个时节我们就可以跟你结拜金兰之好。忠雄这么一听，那哪成啊，立刻回答他弃高山投朝廷时间太长，不如呢我们先结拜后弃高山。展昭当然明白了，你这是诓我们的。不但展昭听见了，忠雄啊小看徐庆了。别看徐庆坐在这儿又吃又喝，外表上显得特别的粗鲁，实际上徐庆啊是粗中有细，所以这么吃这么喝，今天来到这儿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不过呢不能做这么一个饿死鬼，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忠雄说的话他听得是一清二楚。你听说什么？哦，先结拜后弃高山。他呀吃饱了喝足了，把这酒杯往前这么一推，伸手一抹子嘴犄角，曾站起来了。姓钟的，你别来这套，干什么呀？实话告诉你说吧，不弃高山你还是山贼，让我们跟山贼结拜，结拜完喽你好劝我们入伙。嘿嘿，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拿这桌酒席诓我呀，那不行。说着话呀，徐青两只大手攥住了桌子角，往起这么一掀，咣当，这一下啊什么酒啊肉啊杯碟碗筷全都给兜地下去了。忠雄唰赶快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指脸，你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呀？今天徐三爷我要揍你。说着话，徐青往前一近身，伸一右手，啪照着忠雄的前胸就一掌。忠雄心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堂堂君山貔貅厅，那让你来撒野呀。人家忠雄呢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抬右胳膊，就用右手的食指跟中指，立刻呀人家就往他肋下啪这么一点。这是干什么呀？地穴法，也就是点穴。眼瞅着徐庆大喊了一声哎呀，扑通栽倒在地，动弹不了了。 钟雄过来用脚这么一踢，来人呐，绑！喽啰兵立刻进来，把徐庆五花大绑就给绑了。展昭往旁边一站，两只胳膊往身背后这么一背，来吧，把我也给绑上吧。这个既然是同来，但愿同死，僵在这儿了。钟雄也只好把手一摆，喽啰兵过来，照样把展昭也给捆起来了，推出去斩。就在这功夫啊，有人高声喝喊，刀下留人。钟雄抬头一看，什么人出来拦堵，仔细一看，就是那位雅都鬼文华。文华来到钟雄的面前，哎呀，大寨主，这两个人可是万万的杀不得呀。啊，为什么杀不得呢？寨主您想啊，咱们那儿立着招贤榜，如果说能把他们两个人要是给杀了的话，风声往外这么一传，还有那个英雄壮士前来投山，谁还敢来呀？这个钟雄一听也对呀，那么以你之间呢，我看不能操之过急，是不是把这两个人分别的关押在鬼眼川跟竹林坞这两个地方，仍然是好吃好喝带着咱们，咱们再慢慢的解劝，日子一多，哪怕这两个人他不归顺我山呢。钟雄听完了把头一点，好吧，你就办理此事去吧。是，文华就带领着喽啰兵把徐庆、展昭分别的关押在了鱼眼川跟竹林坞这两个地方，这个咱们暂且不表。就这么样一来啊，上院衙里边可热闹多了。怎么，江平、卢芳、韩章、公孙策正在二堂这儿跟大人商量怎么样给白玉堂报仇的事情呢？小童进来把展昭叫走了。蒋平怎么一想，哎呦，展大哥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我那三哥别闹出什么笑话来，怎么还不回来呀？于是蒋平急急忙忙从二堂出来，这么一看，看守着邓车的两个当兵的在外边怎么吃点转悠啊？蒋平赶快过来了，你们两个人这是干什么呢？啊，不好好看着刺客，在这儿转悠什么？哎呦，四老爷，这个不怪我们，您知道啊，三老爷上您那屋去了，进去以后把我们俩人就给轰出来了，而且呢得让我们站得远远的，说我们要偷听他说话呀，出来就把我们脑袋给拧下来。后来呢我们就听见屋子里边连喊带叫的，也瞅着三老爷手里拿着东西血呼啦的他走了，不知干什么去了。啊，江平一听能有这事，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房间，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呢？只见这邓彻在地下连喊带叫直打滚啊，地下血迹斑斑。再一看邓彻这两只眼睛是两个大红窟窿。哎呦，江平赶快过来。邓大哥，邓大哥。邓彻这么一听又喊邓大哥呀。别喊了，你们喊完邓大哥把我稳住了之后想办法害我还不是吗？哎呦，邓大哥耶，我是蒋平，您仔细睁开眼看看我啊，我这还看什么，我看得见吗？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邓车就告诉他了，徐庆怎么进来，如何问他呀，这武帝是怎么死的。邓车如实的回答，而且还问了问把武帝的尸骨埋在什么地方了。邓车告诉他说，把他的尸骨装在骨坛之内，送到君山，找了一块风水好地，那就是盘龙岭五阶松。哦，说完了，徐庆怎么在屋子里边找东西？邓车又问问，您找什么呢？我找刀。找刀干什么？宰你。邓车以为他开玩笑呢，哪知道啊，徐庆过来就要拧他脑袋， 不仅如此，伸出两手指头的活生生的把他两个眼珠子给抠出去了。啊，江平听到这儿连连的跺脚啊，哎呦，三哥三哥，我的亲三哥耶，您怎么越乱越不添乱呢？您这不是帮倒忙呢吗？啊，这越渴越吃盐呢。哎，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啊，我听徐三爷说要拿着我的眼睛上五街松那儿去纪念他的五弟去。 啊啊！蒋平听到这儿立刻把当兵的叫进来，先把邓车呀给送到知府衙门大狱里边，暂时的先关押起来。然后蒋平心想，他一定找展大哥说这个事儿去了。展大哥呀，得在那儿苦苦的劝他，哎，我得赶快瞧瞧去。蒋平这才急急忙忙的奔往展昭的房间。从家道这儿这么一过，听见厨房里边声音不对呀，怎么咣当咣当的，好像有人呢撞着个箱子柜，而且呢，这是什么声音呢？蒋平急急忙忙抬脚进厨房，这么一看，哎呦！只见那厨子王三呢，让人家捆着呢，嘴里边还塞着个展布，在那儿不住的乱撞。蒋平赶快过来，把他嘴里边展布给掏出来了，把绑绳给解了。 王三，哎呦，四老爷，您可来了，谁把您给捆的？还有谁呀？除去你们哥们儿以外，还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吗？除去老爷，谁敢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三告诉蒋平了。徐庆怎么进来？ 哎，说是白护卫死了，人家王三呢要给准备祭品，他说不用了，我这有挠眼。 王三问了，您这是猪的是羊的？ 徐庆说也不是猪的也不是羊的，是人的 啊， 说是把那刺客的眼睛给剜出来了，让我给找油纸，我当时腿肚子转筋，我给他找不了了。徐三爷自己拿着油纸把这挠眼这么一包，往怀里这么一揣，他呀怕我给您送信儿去，拿绳子把我就给捆起来了，还拿这展布把我嘴给堵上了。他说他要上五街松，就这么回事。哎呦，蒋平一再的向人家道歉呢。得了，王三，什么都甭说了，你全都看我。 嗨， 您说我们当下人的有什么办法呀？啊，得了，您呢赶快忙您的去，我还得赶快的给大人做饭。行行行，你忙你的啊，回来我请你喝酒。蒋平急急忙忙从厨房里出来，就奔展昭这个屋。走进展昭的房间，这么一看，屋里边是一个人都没有啊。 啊，展大哥就真的跟得上了盘龙岭五剑松了。 哎呦，展大哥呀，展大哥呀，我那个三哥他是个浑人，您怎么也犯糊涂啊？那个地方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吗？去了是必有闪失啊。想到这儿，蒋平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马号。到马号这儿听马夫说，展老爷徐老爷带着两个童儿牵着四匹马走了。 啊， 蒋平这才知道，感觉他们真去了。蒋平赶快的又来到二堂，见到大哥二哥，告诉他们，大哥二哥，哎呀，我那三哥办出这样这样的事情来了，我呢得赶快追他们去。没别的啊，大人跟这个印信可就全都交给你们二位了，你们二位在衙门里边要多加小心，我走也。说着话，蒋平回到屋子里边，提起自己的包裹，急急忙忙的就出了上院衙。奔哪儿啊？先奔陈启旺。他也就是走到半道上，眼瞅着展昭的那两个童儿牵着四匹马迎面过来了。这两个童儿那个眼睛啊，哎，哭得跟桃一样。见着蒋平了，哎呦，四老爷，你们俩这是怎么了？这两个童儿赶快说了，徐庆怎么激得人家展昭，逼得人家展昭没办法了。而且呢非得让两个童儿跟着一块儿去，就怕他们给送信儿，这才上马号牵出四匹马来，打听道来到了盘龙岭下。一看是羊肠小道上不去，两个童儿怎么在下边看马，展昭徐庆两个人怎么上了盘龙岭要去祭坟去。 万没想到中了人家埋伏了，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两个人没办法呀，哭哭啼啼的牵着马回来报信儿来了。蒋平听完了以后是捶胸跺脚啊，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啊，没别的，你们两个人呐，赶快牵着马，快回去啊！见着我的大哥二哥，就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说我呢奔了陈启旺了。如果说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就让他们到陈启旺、陆斌的家中去找我去。我这话听明白了吗？我们听明白了，赶快走吧！两个童儿翻身上马，拉着两匹马，赶快的转回了上院衙。蒋平啊，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陈启旺，到了陆斌的家门前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里边把门开开，这么一看，谁给开的门呢？是鲁英，恰巧鲁英也在这儿呢。一看是他，哎呦，四老爷，您来了，啊？怎么着？鲁斌在家呢吗？在家呢，您赶快的里边请吧。好好好。这样两个人急急忙忙来到屋子里一看，鲁斌，哎呦，四老爷一定有急事，您怎么走得这么慌吗？嗨，别提了，我那个三哥呀，叫着人家展护卫展老爷一块儿到五街松这儿来祭奠我的五弟来了。听说呢，他们中着人家埋伏，落在沟里边，已经被山上的人生擒活捉了。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啊，您先坐着，您先坐着。这件事情我们听说了，说有两个人来祭奠吴老爷来了，被山上生擒活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现在我们才清楚啊，原来是展老爷跟三老爷呀！啊，可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呀。陆斌看了一眼鲁英，鲁英把头一点，行嘞，四老爷您先在这儿喝茶歇一会儿啊，我马上出去打听打听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好好，您快点去吧。鲁英出去以后功夫不大，鲁英啊气喘吁吁的就跑回来了。哎呦哎呦，蒋老爷，我可打听出准信儿来了啊！别着急，慢慢说。怎么样？这两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啊，您听我跟您说啊，他们呢被人家抓住以后，要说呀，这个大寨主还真不错，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把他们两个人呢一直请到了大寨中军帐，到那儿待茶。 哦， 三老爷进去以后，跟人家也不客气，哎，松绑啊，喝茶呀，而且人家摆上了酒宴啊。当然了，大寨主呢想劝他们归顺君山，你想啊，就这二位老爷哪能够答应啊？尤其是那位三老爷，当时就火了，把桌子也给周了，又骂人，动起手来了，要打这大寨主。大寨主当时就恼了，让人把他们捆起来了。那位展老爷真不含糊，人家把手这么一背，说既是同来的，就但愿同死。哦，这么着要把他们推出斩首。那个文华给蒋琴说不能杀他们，暂时呢把他们就关在了鬼眼川还有那个竹林坞的水寨里边呢。 哎， 蒋平这么一听，鲁英啊鲁英，你可真有本事，这么多事儿，你怎么出去这么一会儿就能给打听着了？这都是实信儿吗？嗨，孙老爷您不知道，我跟山上的喽啰兵啊还真认识这么几个，哎，经常见面说话点个头，刚才碰见一个熟人，我说要请他喝酒去，他说什么也不去，说山里边特别忙，抓住人了，这才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哦， 哎，鲁斌啊，我问问你，这个水寨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哦，您要问水寨啊，就从这儿往那个东南水面上边往东一直站，就能到达竹城，说是竹城又叫做幽皇城。 哦哦哦， 这个竹子都是从这个石块里边长出来的，半靠山水，周围那也是100多里地呢。这里边啊，有个水寨的大门，一共16水寨，全都在这个幽皇城里边呢，可以说是尖锐无比呀。 江平听到这儿笑了笑，既然是在水寨里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有水，嘿嘿，我就进得去，我就能够把人给交出来。听到这儿，陆斌连连的摇头啊。四老爷，我说这话呀，恐怕您不爱听。您别看逆水寒滩捞印，您能够把这个印给捞上来，您要进人家水寨呀，嘿嘿，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客气说，您根本就进不去。啊？江平的秘境怎么着？水寨我会进不去？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这还是听老人们讲啊，说这个山呢，那还是尧舜年间就有的。 嗯，那年头可不小了。 尧帝把两个女儿就嫁给舜帝为妻，一个呢名叫做娥皇，一个名叫做女英。后来舜帝这么一死，湘君二妃呀，就在山上这个哭啊，哭的是死去活来的，这个眼睛里边都哭出血来了，这个血呢就滴得在这个竹子上边，没想到竹子呀长这么一身的斑痕，所以管这个竹子就叫做香妃竹。 哦，这香妃竹是这么来的，可不是吗？ 自打的钟雄来到君山以后，他呀就用这个铜条铁条把这个竹子全都给穿起来了，天长日久的，铜条铁条跟这个香妃竹啊全都绣在一块了，可以说是坚硬无比，您从底下根本就进不去。 啊，江明傻了，那从上边呢？ 上边竹子梢太软呢，而且那还都挂着串铃呢，只要一碰哗啷啷这么一响，睡在里边的人立刻就发觉了。另外那还有滚刀呢，只要是一碰上，四老爷甭管是谁是定死无疑呀。 听完了陆斌的一席话呀，江平坐在那儿全都傻了。哎呦，我总有一身的本事，这水寨我进不去，我可怎么样搭救人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危难之际，外边有人进来了。 哎呦，你看外边有人呢，要找这个蒋老爷啊，来了3个人。我们呢也不敢说蒋老爷在这儿呢，也不知道蒋老爷见不见这3个人呢。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胡子往上这么一捋， 问没问这3个人都姓什么？ 我问了，一个父姓欧阳，一个姓智，另外一个姓丁。 听到这儿啊，蒋平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有了这3位，我就可以进寨救人。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话说呢，春夏养阳，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寒地冻之后啊，此时的气温是终于慢慢回升了。但这个时候呢，早晚的温差大，人体内的寒气还在聚集，千万不要太快给衣物减负啊。 对， 出门呢还是要多穿点，而且呢，春天呢是流感爆发的季节，所以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家里环境勤打扫，出门记得戴口罩，毛衣先别急着脱，个人卫生要确保。 是的，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养好身体不生病都是头等大事儿。 对， 那今天呢，想购就为大家推荐到瑞麟羊奶粉，为身体打基础，给健康添砖瓦。说到羊奶的营养聚集是非常丰富的，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此呢，作为家庭基础的奶品是尤为合适。如果您因为羊奶价格高望而却步，或者呢因为没有喝过而不敢轻易尝试的话呢，那今天通过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不妨啊给自己一个尝尝鲜的机会。 对， 每天呢几块钱的花费和普通的奶制品啊没有差别，甚至价格更低。 是的，想购地板价推广试喝，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家直营，3.5折优惠，只要89块钱就能带回家了，喝上半个月，每天就是几块钱。 对， 油条包子的简单花费，喝上营养满分、健康满分、香醇不膻的全新优质羊奶粉，4007106108，4007106108。 好，介绍一下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是来自于中国的陕西富平，这里呢有非常好的奶源，而在享购时间的复购率也是一直高达91%。 对， 买过的基本都成了回头客。今天呢订购3盒只要200多块钱，就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外壳是采用304的不锈钢铸造，坚实耐用，黑色钢琴烤漆大气美观，内胆呢全部都是紫砂泥，释放矿物质，泡茶更香醇。而且是防漏的旋钮杯盖，也是方便携带的，市面上呢一只就是188，那今天买羊奶免费送，说它是活动的这个爆款赠品啊，是一点不为过。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得呢，上次有位朋友就打进电话来啊，说家里边这羊奶还剩了好多没喝完呢， 啊， 能不能这一次单独多送一只这个杯子？因为觉得既好看又实用，平时泡泡茶、喝喝热水很方便。 嗯，其实咱们这个杯子之前都是买6盒羊奶是免费送的，这一次呢把门槛降下来，3盒就送一只，就是为了宣传推广，不计利润，既能够让大家底价喝羊奶，又能够免费拿到紫砂杯，机会千万不能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羊奶呢，它没有人群的限制，效果也是与众不同的。长身体的小孩、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喝羊奶补充钙质，因为每100克瑞麟羊奶当中的钙含量啊，达到了640毫克。羊奶含有烟酸、色氨酸的成分，睡前一杯也是不错的选择。 是， 羊奶当中还含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肠胃不好的朋友们也可以喝。4007106108，4007106108。89块钱的价格虽然亲民，但也需要您打进热线才能够享受得到，这是媒体直营平台的独家代理优势，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没错啊，用平时呢吃吃炸鸡汉堡、买买水果蔬菜的零花钱，今天呢带回家1个半月3盒的羊奶粉，267块钱，更有精美实用的礼盒包装的紫砂杯免费赠送。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8901周先生订购了6盒，特别提到说咱们的瑞麟羊奶口感很好，很香醇，很好喝，这一次呢多订一点，说紫砂杯啊家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正好。9411的何先生也订购成功，说今天价格这么便宜还送到赠品，这品质啊真的可以过关吗？ 大家放心啊，订购成功的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呢可以直接拒收的。可是羊奶啊希望您坚持喝，因为天然食补是贵在坚持的，瑞麟羊奶香醇不膻，好喝营养，您听我的准没错，身体的收获、健康的改变，到最后收益的还是您自己。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不用258，只要89，一盒就省了170，买3盒267块钱，羊奶喝上45天，还有一个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礼盒包装的送人自用都大气。活动最后的半分钟了，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传奇书场。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蒋平一听说外边这三位来了，一个姓智，一个姓丁，一个复姓欧阳，哎呦，可把蒋平给乐坏了，心里说呀，这真是天助我也，有这三位来，我还发什么愁呢？赶快的就带领着陆斌和陆英两个人出了迎接。等把这三位迎到屋里边了，陆英跟陆斌两人这么一看，这三位那真是相貌堂堂，是气宇轩昂啊。一位是军官打扮，紫脸堂，紫衣襟，闭目求然，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蓝布的包袱，如同神判钟馗一般。这位啊，那就是北侠欧阳春。再一看那位是武士打扮，青缎的衣襟，肋下佩刀，黄白的面孔，这位就是黑腰胡智化。再一看那一位武圣公子打扮，佩戴战卢宝剑，这就是双侠的二爷丁兆慧。江平赶快给他们引进了一番，陆斌跟陆英两个人呢、立刻的上前见礼。这三位呢也是以礼相还，赶快的分别落座，陆斌又马上给献上茶来。蒋平看了看这三位，欧阳哥哥、展大弟、丁二弟，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来，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了呢？智化微微一笑啊，就把他们怎么来的告诉了蒋平。也就是智化呢，他呀自打跟白玉堂在王府的外边分手以后，就急急忙忙的奔往了卧虎沟，到沙老员外家去了。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他心想，白玉堂性子太急，在这儿如果要等上欧阳春跟丁兆慧，甚至于呢叫着沙龙，咱们一块儿赶快的奔往襄阳。在这儿一看呢、真别说，那二位啊不是帮着差人押解着拦腰奔往京城了吗？欧阳春、丁兆慧两个人已经完了事儿了，也回到了卧虎沟。这么着，当天晚上有沙龙、还有孟凯、焦赤、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呢喝了一气的酒，就把这些话全都说明白了，大家也都愿意第二天早晨马上起身，咱们呢就奔往襄阳而来。万也没有想到，这晚上喝完酒啊，这沙老员外年岁也大了，受了点风寒，第二天呢觉得自己身体不爽。这么然一来，就是欧阳春、丁兆慧、智化他们三个人先走了一步，赶快的离开卧虎沟，就奔往襄阳而来。到了襄阳了，仨人这么一商量，咱们赶快的先投奔上院衙。到了上院衙，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出来迎接他们的，一看是谁呀、原来是卢芳跟韩章。到里边赶快问了问武帝怎么样了，卢芳的眼泪就下来了，告诉他们武帝已经不在人世了。哎呀，三个人呐又痛哭了一场。正在这功夫，那个小童儿急急忙忙进来了，向卢芳禀告说，告诉您说吧，我们的展老爷还有那个徐三老爷他们两个人呢到那个五街松那个地方想纪念白五老爷，没有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掉进了陷坑，让人家给抓起来了。这不是吗？我们往回送信儿来， 半道上又碰见了蒋四老爷，蒋四老爷让我给您带一个话，他奔了陈启旺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赶快奔陈启旺去找他去。 哦，知道了知道了。 芷花、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听到这儿赶快起身呐。哎呀，你看到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了，咱们呢就先别顾死的，赶快的想办法把活的给救出来吧。行了，我们三个人赶快我们就奔往陈启旺。吴芳问了问你们三个人认识的，嗨，鼻子底下不是有嘴吗，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吧。于是呢他们就奔往君山而来，一边走一边打听，就来到了陈启旺，也就找到了陆斌的家。就把这些情况跟这个蒋平这么一讲，丁兆慧赶快问了问呢，说现在那位展爷跟徐三爷到底怎么样了。蒋平就把鲁英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了，说现在啊人倒是还活着呢，一个被人家关进了竹林坞，一个呢被人家关进了鬼眼川。 哦，那我们就想办法赶快搭救他们吧。 哎，鲁斌、鲁英，咱能不能够给找一只船呢？鲁斌看鲁英，哎，四老爷，找船干什么？去救人呢？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那儿简直说咱们进不去啊，那个寨子的墙都是竹子，而且下边又用这个铜条铁条，哎呀特别的坚固。蒋平乐了，告诉他们两个人，刚才不行啊，这会儿可就行了。 啊，怎么这会儿会行了呢？ 告诉你们说吧，有我欧阳哥哥的宝刀，还有我丁二弟的宝剑，什么样的墙过不去呀、啊，只要是他们能挖出这么一个方窟窿来，嘿嘿，我蒋平就能钻进去，我就能够救人。 哦，是这么回事啊。 嗨，告诉你说，船呢是现成的，就在青霞底下那停着呢，到时候咱们一上船就行了。 哦，怎么着，陆斌你过来，我告诉你点事。 紧跟着蒋平呢把陆斌拉到旁边，在他耳朵上边嘀咕了一番。陆斌把头这么一点，您放心吧，我立刻准备去，把这些东西我都准备好。当天晚上呢，他们吃完了晚饭以后，于是啊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好喽。蒋平呢也提了自己的包袱，陆斌跟鲁英两个人领着他们出了家门，走这个小道，就怕被人发现呢，悄悄的就来到了青石崖这儿，往下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儿停着他们一只小船。眼瞅着鲁斌跟鲁英两人上了那只小船了，紧跟着鲁英呢又解开了缆绳，鲁英抄起一个大高杆子来，这么一支这船来到了岸边。请他们四位啊全都上了船了，这四位呢赶快的就进了船舱。这个小船啊马上就奔这个幽皇城而来，也就是说吧，盯这么着二更多天，他们就来到了竹子城的外边。这个船呢已经靠近这个竹子城了，这个时候三个人从这个船舱出来这么一看，哦，这真是水天一色呀，这儿靠水靠山，再一看这竹子城，哎呦，就这个墙啊那是漫无边际，怎么这么长啊。江平瞅了瞅，哎，我说欧阳哥哥还是丁二弟，你们二位是用刀啊还是用剑呢？就在这儿给我挖出这么一个方窟窿来，只要我钻得进去这就全行了。丁兆慧啊早已经把自己的战炉宝剑给拔出来了，行，我来吧。鲁英、鲁斌这两个人一瞅这颗宝剑，那真是啊光闪闪冷森森，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眼瞅着丁兆慧站在船头这儿用这个宝剑，一会儿的功夫 也甭管是铜条穿的，也甭管是铁条穿的，就这个竹子城这儿让他给挖了这么一个方窟窿。哎，四哥，您看看成不成啊？蒋平到跟前看了看，行嘞，有这个窟窿我就能够钻进去了。好，不过呢，我得把话说在前边，我这个水寨可是没去过，到底这个竹林雾在哪儿，鬼眼穿在哪儿，我可全不认识。如果说我进去以后要把这两个人全都叫出来，那没得说啊，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有一样啊，万一我只叫出一个来，咱们可把话说在前边，这里边可是没远没近没亲门后啊，碰上哪位是哪位就看他们谁的造化大了。蒋平为什么这么说呀？蒋平留了个心眼儿啊，您瞧这俩人，一个是自己的把兄弟三哥，那位呢又是自己的好朋友，而且是丁兆慧的亲戚呢。那丁兆慧的妹妹不是嫁给了展昭了吗？您看到现在了，蒋平不得不把话说在前边。北侠微微一笑，行了，你多此一举，说这干什么呀？这话听着，还是把话说在前边好。行了，别说了，四哥，您就赶快下去救人去吧。行嘞，我马上换上我的水铐。于是蒋平安进了船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打开包袱，换上水铐。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随袍，往脑袋上这么一扣，有这么一个藤子箍，上边呢有这个活螺丝，把这个藤子箍和那个螺丝拧紧喽。出来以后告诉他们，瞧着啊，我现在可就下去了。这话刚一说完，眼瞅着这个蒋平啊，嚓一下就从那个方窟窿这儿钻进去了。那不愧就跟水耗子一样啊，进了这个方窟窿以后，蒋平往起这么踩着水，利用踩水法，紧跟着把这脑袋往外这么一露，他仔细观看，哎呦，他看见呐，怎么这么多的船呐？一只只全都是麻阳大战船，那真是船连着船，船靠着船，把这个水寨啊是围在了当中。嚯，而且人家还是按照五行八卦的形式，四面八方是十分的威武。这船杆上面啊全都挂着五色的灯号，白天呢人家是用这个旗帜，到了夜里边就改成用灯了。他就看这个灯，嚯，正南方丙丁火是红色的号灯，正西方庚辛金那是白色的号灯，正北方壬癸水这个不是灯笼了，那是用白纸糊的灯笼，上边有这个黑妖人。正东方甲乙木是绿灯，来到中间这么一看，那是戌己土，是用黄纸糊的灯笼。这些船全都连在了一块儿，而且船上面呢还都有哨兵，两个哨兵当中啊还放着这么一盏灯笼，一边坐着经，一边呢在这船上面聊天。到底他们说的都是什么呀？蒋平离得远，他也听不清楚，赶快的用脚这么一踹水，唰到人大船旁边过去了。到跟前啊，他就刚刚的把这脑袋往上这么一露，就听见做更的那个喽啰兵喊着，嘿，那有条大鱼，嘿，拿鱼叉叉的。话音刚落呀，唰的一下，人那个鱼叉呀冲着蒋平唰这就过来了，把蒋平给吓得呀，赶快用力这么一踹水，呲的一下跑出去有一丈多远呢，也就是蒋平这个水性这个功夫，要不然呢就让人家用鱼叉整个给插上了。这俩喽啰兵还说，你看你嚷嚷啊，你嚷嚷啊，既然插这个鱼就没有先喊的，你这么一喊，你看这鱼跑了不是啊？你说嘿，要把这个大鱼给插住，咱们俩这韭菜不是有了吗？这多好啊。蒋平听见心里话，你们好了，我可就完了。蒋平啊不敢靠近这些大船了，他往那边一看，嘿，从那边啊 过来这么一条小船，江平这么一踹水，冲这个小船这边过来了，然后抬水，他呀露出了脑袋这么一看，这只小船呢一共是三个人，有一个使舵的，有一个摇橹的，船上边有个马扎，马扎的前边放着一盏灯笼，就是灯笼这么一看，马扎上边还坐着这么一个楼兵，这个楼兵啊翻卷着蓝色的毡帽，身上边呢穿着蓝色的衣服，而且呀还套着这么一个红色的号坎，上边好像描着字儿，写的是撤水寨，正当中前后呢都有这么一个白月光，上面写个勇字。这个喽啰兵啊手里边好像还拿着一个令箭。江平一边踩着水，一边呢就在他们的旁边侧耳细听，就听这仨人啊在这个船上边说开了。嘿，你说啊，咱们寨主爷可也真是的，你看看要上这个竹林坞接那位多好啊，多省事儿啊，这也不用过这个大关，嘿，非得要上那个鬼眼川接这位去。你说咱们寨王爷到底看上他哪点了？是喜欢他能骂人呢，还是能喜欢他能发脾气，还是喜欢他周桌呀？哼，你说接他干嘛去呀？就这位又混又爱骂人，真是真不知道咱们寨主爷呀到底是怎么想的，找他喝哪门子酒啊。坐着那位看了看这俩人，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知道什么呀？嘿，咱们寨主爷呀有咱们寨主爷自己的想法，你们没看出来吗？竹林坞那位姓展的那是有准心眼的人，是不是？你别看人家说话少也不闹脾气，那个人呢，哎，城府挺深的，不像鬼眼川关着这位。你瞧这位又混又骂人，脾气不好不是？嘿，他呀没多大主意，咱们寨主爷呢所以要把他请到中军帐去，到了中军大寨，到那儿寨主爷跟他这么一喝酒，只要是一见酒把这个酒给他灌醉喽，寨主爷提出来要跟他拜这个把兄弟，他糊里糊涂的只要这么一点头，一拜了把兄弟了，他这就算归降咱们了。你想想啊，他跟那个姓展的那是一块儿来的，他降了，那个姓展的能不降吗？咱们寨主爷是这么想的，你们哪明白呀？快点腰炉，快点腰炉，哎，一会儿呢咱们就该过这个大关了，听见没有？江平听到这儿，嘿，这可是大好时机呀，所以江平赶快往水里边这么一扎，就在他们小船底下用这手啊一扣住他们的船底，这回倒省事儿了。他们这摇了橹，蒋平呢就在船底下扣船底，跟着他们就奔这个大船呢这个大关这儿过来了。所谓的大关是什么大关呢？这是大船呢，挨着大船，这个船呢全都连在一块儿。一说过关了怎么办呢？就有一只大船呢往后这么一滑，腾出一个缺口来，这个小船能够过去，这就叫做过关。这个小船滑着滑着接近这个关口了，就听见上边的喽啰兵高声叫喊，少往前进啊，少往前进，再往前边来，马上我们就开弓射箭了。那小船上边拿令箭，这个喽啰兵赶快站起来了，哎，慢着慢着慢着，千万别开弓射箭啊，我是从撤水寨来的，你没看见吗？我这有令箭，奉着寨主爷的命令，我们到鬼眼川呢去接那位徐庆去，知道不知道？我这有令箭。小船呢靠近之后，行，把令箭交上来吧。这位啊就把这个令箭递给了大船上的喽啰兵，大船上的喽啰兵拿着令箭就进了水寨了。一会儿的功夫告诉他，行了，寨主有令，可以给他开关，让他过去吧。眼瞅着呀有这么一条大船唰就撑开了，让开了这么一条水路，这个小船呢就上边这个喽啰兵又从大船上边的人接过这个令箭来，随着呀就往这关口这儿这么一滑，也就是刚刚来到关口这儿，大船上的喽啰兵高声叫喊，慢着，你这船底下有人，一定是有了奸细了，来人呢，拿这个鱼捞子，赶快的把这个奸细给捞上来。哎呦， 蒋平他们一听这还了得呀，怎么让人家把我给发现了呢？蒋平赶快的就往下这么一扎，紧跟着呀就听见小船那喽啰兵跟他们说，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从撤水寨来的，这一路之上什么人都没碰见，您看看在水里边我们能够碰见什么人呢，根本就没有间隙啊，您多虑了多虑了。哦，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过去吧啊，过去吧。蒋平就这么着赶快上来，又扣住小船船底，随着小船啊就过了这个大关。过完大关以后了，蒋平可就是离开这个小船。为什么呢？用不着了。他就跟在小船后边，踩着水啊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也就走出去二里来地里，这么一看，嚯，头喽啊孤零零的，四面是水，就好像呢有这么一个小岛一样，是这么一个大圆孤顶，上边啊有这个小房子，周围呢仍然是这个竹子的围墙。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在那儿高声叫喊，连喊带骂。蒋平一听，这不是别人啊，这不是正是我的三哥徐庆吗？这徐庆啊，您别看他在人家中军寨那儿，他把中雄那个桌子也给翻了，当时呢要杀他，多亏那个文华给讲情，把他跟展昭两个人分别的，把展昭关进了竹林屋，把他就给送到这儿来了，就是这个鬼眼川。刚一来的时候啊，说实在的，人家啊也没捆着他，还是好酒好菜好吃好喝的好待着。不过这个徐庆呢，喝完酒以后他老折腾，嘿嘿，他呀就把伺候他这些喽啰兵拽过来都往这水里边一扔，那个拽过来当就是一脚，一通的打人家，满身的追人家，把人追的实在受不了了，人家赶快就央请啊这个大寨主钟雄，说您看他老这么着，我们怎么办呢？钟雄说，怎么着，把他捆起来。得嘞，有您这句话那就好办了。回来以后呢，这个喽啰兵啊弄点好酒好菜，得嘞，三老爷您呢今天好好喝一喝酒，我们伺候着您。左一杯右一盏的，徐庆喝多了，喝多了不是，嘿嘿，他呀躺在那儿吃呼吃呼，他是抱头大睡。就在他睡着了的功夫，喽啰兵拿绳子过来，嘁咔嚓把他给捆起来了。哎，你们捆我干什么？得嘞，三老爷，我们这好好伺候您。您看您喝完酒以后，那竟发酒疯，不是把我们打下去，就是把我们踹下去，我们实实在在的受不了了。三老爷，得嘞，您受点委屈，到时候呢仍然是给您酒喝，仍然是给您饭吃，就是一样，这绳子我们可是不敢再解开了，把绳子一解开我们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今天晚上吗，又给他喝完酒吃完饭了，他让人家倒捆着双臂，心里烦的心里燥啊，一想老这么折磨我，这哪成啊，到底是怎么着，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是杀是砍我全都不在乎。哎呀，被人家捆着双臂腾腾腾往外就跑，围着山来回转悠，冲着水面在这高声的叫骂。蒋平腾到这儿心中暗想，行了三哥，你甭喊叫你甭叫了，一会儿兄弟我就来叫你出去。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叫王兴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脊椎疗法第十三代传承人。王氏脊椎疗法起源于清代顺治年间，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主要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疾病，48味传承的中草药的这个秘方。它主要的作用是，用中医的话说，就是清理你的经络不通所导致的局部的营养给不上去。 紧邻京通高速双桥出口的国宝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脊椎疗法的传承基地。每周一上午，赶来向王兴志大夫求医的病人，一早就等在了大厅。 就是不能低头了。 多长时间了？这种 有好几年了。我就是说，是不是能吃点药啊？ 我们这儿不是吃药，我们这儿是通过针罐药把你那个 诊疗现场。就是玻璃弹针刺破患者病痛位置的表面皮肤，挤出小血珠后，护士熟练地趁热把竹罐吸到针眼上，十几分钟之后取下竹罐，从里面磕出的东西深浅形状不一，有些稠得像果冻，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人体中的痰和湿。按照老王家的说法，这些和蝎子、蜈蚣、蚊虫的毒一样，也属于毒，不过是人体的内毒。 我们祖上是做毒蛇咬伤的，军中招致毒箭伤的人，卫青军尤其是大将吧，损失减少了好多。那么就立功了，他成立宫廷以后就进宫了，就为一了。 王兴志祖上是治疗内外二毒的，顺治年间立了军功，入了宫。这传承近400年的王氏脊椎疗法，在王兴志手上居然和现代的专利结了缘，为此他甚至还和父亲闹了不愉快。 每当我有一项小小的改动时，我得先跟老人家商量，管的一次性，那时候我爸绝对不同意，世代的几百年了都是这么做，为什么要改呢？当时我就想，国家卫生标准就是沾血制品一次性，要想把传统的医学和现代的医学标准结合，那么我就要改了。 如今北京的王氏脊椎疗法已经在广东落户，而第十三代传承人王兴志的心更大，他总觉得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应该走得更远，造福更多的人。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祖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传到全世界，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焕然一新，不负春光。即日起，金源新源纱帽、新源纱金街购物广场百余品牌春装上柜，户外品牌折扣优享。关注首客首享公众号或 APP， 收获多重惊喜。 春眠不觉晓， 我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人生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多倍保障，多重保护，新华保险明星产品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价格实惠，病种多，多重赔付，保终身，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各大平台都开启了答题得奖金的活动、既可以获得知识又可以获得奖金，真的是一举两得。 是。 那么和大家一样，我也热衷于参加这类的活动。前几天啊就有这样一题问到说，下列选项和人乳相近的奶制品是什么？ 哦， 牛奶、羊奶、马奶，诶，这可是我拿手的呀、听众朋友们，您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是羊奶。 没错，羊奶当中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还有各种乳清乳铁蛋白，小分子颗粒，好消化，容易吸收。羊奶现在是公认的营养食品，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家庭奶制品。 是的，而提到羊奶就不得不说到中国的陕西富平。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推荐一款来自于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自有千亩牧场，羊儿跑山喝泉水，吃青草，所以呢产出的奶啊品质很高。后续呢又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快速陈奶，没有膻味，香醇可口，就连不吃羊肉的人啊都能够接受。 那现在瑞麟羊奶在北京开展试喝活动，门槛已经很低了，原价是258元一盒，现在只要89元，一盒是300克，15小包，能够喝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 对， 那为了鼓励大家品尝国货优质羊奶，一次性订购3盒的朋友能喝上一个半月的时间，只要267元。那我也特别申请到了20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 太棒了！ 4007106108，4007106108。 那就公平起见，前20位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3盒的朋友，就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 好， 那划算到每一天呢，喝杯羊奶只要几块钱， 是的， 就可以补充到钙、铁、锌、硒、维生素等多种的营养元素了。4007106108，4007106108。说一下，咱们这个杯子是采用304的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壳，而内壁呢是采用天然的紫砂泥材质，那泡茶不走味，茶汤更香醇。而且是旋钮杯盖，方便携带不漏水。之前都是订购6盒才有的赠送，现在呢3盒羊奶267，不但能够喝上45天，还有紫砂养生杯的免费赠送。 是， 但是呢只有20个是先到先得，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593-2369-1274-0365的朋友都是在线订购的， 是 热线是非常的火爆啊。那三盒就送紫砂杯，还算到每天的羊奶才几块钱的花费，对任何的家庭都是没有负担的。那为什么不来换成羊奶试试看呢？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呢，咱们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当中的钙含量，每百克就含有640毫克， 没错， 再加上它超高的吸收效率，所以呢这一次的试喝活动咱们又降低了优惠门槛。现在看到好多的老会员啊都在抢购，新朋友也在踊跃的尝试。 没错，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只用纯羊奶干燥的瑞麟，不要原价的258元一盒，现在只要89元，一盒是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这次只要订购3盒，花上267块钱，就可以品尝一个半月的羊奶，还能免费获得我们的爆款赠品紫砂养生杯一支，每一个杯子都配有精美的礼品手拎袋，市面上都要卖到188元。今天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花上267元，在享受一个半月的羊奶滋养外，这支紫砂杯就能不花钱免费得。 是的，手机尾号5924的周阿姨订购了5套，说呢是看中羊奶的全营养，早一杯晚一杯，配合6弯锻炼身体很好。1125的李叔叔订购了1套，说听节目好长时间了，这一次呢3盒还送紫砂杯，想试试看。 好， 非常欢迎啊。这一次确实200多块钱的低门槛套组呢，就是希望更多朋友来尝试。 是， 其实这200多块钱哪儿都花得了，一顿饭一场麻将都不止。 是啊， 但是呢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得到多种的营养补充，只要花200多，这个钱啊花得更超值。更何况呢今天还有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是免费赠送的，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吧，是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提醒大家，紫砂养生杯只有20个，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瑞麟金钻配方有奶皮的好羊奶，89元一盒，3盒267块钱，再送紫砂养生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雨村为了巴结贾赦，制造冤案，讹下了几把古扇交给了贾赦。贾赦高兴地训斥他儿子，说贾琏你没本事，贾琏说你们是巧取豪夺。这话贾赦大怒，再搭上取鸳鸯没成这火就撒在贾琏身上，当时叫家人这通打呀，没头没脑的一顿毒打，又是板子又是棍子的，打得动不了地方了才被抬回家去。凤姐一看又心疼又生气，一面叫平儿找薛宝钗去药棒上药，一面跑到上房见到姑妈王夫人哭，正被贾宝玉碰上。你想啊，贾琏挨打的事儿，王夫人怎么能告诉儿子贾宝玉呢？您听这段书啊，后文还有交代。就因为贾赦得了几把扇子，那个石呆子死了，后文摊了人命官司，因为这个差点没掉脑袋。他儿子贾琏虽然是个拈花惹草的风流公子，也不识正义感，对他爹巧取豪夺置人死地的不义行为也敢当面顶撞，敢冒当时那种封建礼法实属难得呀。压下这边暂且不提，再说贾宝玉来到怡红院问晴雯你怎么样，晴雯就把打坠的事儿说了一遍。宝玉听完没说什么，你呀好好养病吧，最近园中姐妹都在自己房中吃饭，就方便多了。宝玉对晴雯百般照顾，饭菜来了他先叫晴雯捡顺口的吃，帮助他补养。又过了几天，袭人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怡红院，麝月就把赶走坠儿的事儿告诉了袭人。袭人问宝玉知道不知道，麝月说我已经回过二爷了。晴雯当时没说什么，心里不高兴，爱想我这儿的丫头啊，应该等我回来处理，我才走几天，晴雯呐，你就做主了，你要成半拉主子，过分了吧。他心里恼，脸上可没带出来。不久外边就传出闲话，说晴雯迷惑宝玉以主子自居，这些事宝玉一点不知道。最近大观园挺不景气，怎么了？李纨有病了，邢夫人闹眼睛，邢岫烟得过去伺候着，李婶儿和李文李绮姐妹又让李婶儿兄弟接走了。宝玉呢，因为晴雯没有彻底痊愈，袭人思念老母经常流泪，弄得宝玉心情也不好，几个射日 也没人提起作诗，一晃就到了腊月。这阵贾琏被打的伤也养好了，王夫人凤姐开始操办过年的事儿。大户人家过年可了不得呀，提前得做准备。荣宁二府从老辈上说，宁国公居长是老大，所以贾府的宗祠设在宁府。到了年根底下要祭祖啊，贾珍那边忙上了，叫家人打扫祖宗堂，收拾供器，扫房子，预备悬挂先人影像。荣府上下也是忙做各种准备。单说这一天，宁府尤氏和贾蓉的续妻张罗着给贾母啊做针线礼物，有小丫头捧了一盘子的小元宝进来了，说这是星儿打的。尤氏看了看，哎呦，好漂亮了，梅花形的，海棠样的，还有比定如意呀、八宝连春呐、好吧，快收起来吧。就在这阵儿，贾珍进来吃饭，贾蓉的媳妇儿急忙回避，这是个礼节。再有一个没有葡萄缝的墙，家人已经传出来了，说是秦氏自尽跟老公公贾珍有关，所以才有儿媳回避这茬。这阵贾珍问尤氏，咱们春季的恩赏领下了没有？要到年了，皇上赏给我们的银子呢？哦，我一早就打发蓉儿关去了。你就差这俩钱啊，就等这几个钱花呀。贾珍说，这叫什么话，我们家虽然不缺这几两银子，可这也是皇上天恩下托祖宗的福啊，这光彩体面，咱们就用10000两银子雇老祖宗也不如这个体面。再说那些世袭的穷官家里不全仗着银子，要不然他拿什么上供过年呢？皇上讲的周到，这是皇恩浩大呀。就在这阵儿，家人报蓉儿回来了，只见贾蓉捧着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说，怎么去了整整一天呢？嗨，今年呢不在礼部官领了，又分到光禄寺库上，我又到那才领下来。光禄寺的官都给您问好呢，说多日不见挺想你的，我就陪他们说了半天话。贾珍笑了笑，他哪是想我呀，又到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细酒钱。一边说一边敲那黄布口袋，上面印有皇恩永熙四个字，还一行小字，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元恩赐永远春季赏共2份，净折银1000两。年月日，龙敬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气。贾珍看罢，吃过饭，让儿子捧着个黄布包，俩人到西府回过贾母、王夫人，又见过贾赦、邢夫人，再回到家中，拿出银子把他空口袋在宗祠大炉内烧了，就算祭了祖宗了，那个钱由活人花。转身告诉贾蓉，你到你二婶那问一问，正月里吃酒的日子你定了没有，若定了就书房开个明细单子，省得咱们客又请重了，去年不就重了吗？贾蓉说，请客请客，哪有那么多钱呢，别着急，这两天该送钱来了，早就应该送，怎么还没到呢？说着贾蓉取来单子交给了管家赖生，他呢就在厅上看着众小厮啊抬围瓶啊擦条几呀、算着今年收多钱放出多钱。就在这阵儿，家人来回，黑山村的乌庄头送年货来了，递过了饼帖和账目，贾蓉拿过来送给他的父亲贾珍。贾珍想，我算计他该来了，这就晚了，不到今年怎么样。那位说了，庄头是干什么的呀？好解释，是那个年间呢，满汉旗籍贵族啊都有土地，有土地得有人经营啊，给经营那个人就叫庄主，他负责看管佃户生产，催收地租，摊派劳役，然后呢好给主人送去。 贾府的庄子在黑山村，就是现在京东丰润玉田一带，庄头叫乌进孝，也可以说叫不进孝。他是每年腊月里来一趟，给宁府交租子送贡品，今年比往年来晚了，贾珍不高兴。这个老砍头怎么今儿个才来呢？说着他看帖子上写，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嘿，庄的人也会这套啊。贾蓉说，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了。又把账单子拿过来仔细看看，嚯，这账单子东西可太全了。净什么呢？大陆獐子暹罗猪，野羊山羊去毛羊，奉田产的鲟黄鱼，兔子狍子大野鸡，有熊掌，有鹿筋，螃蟹肚儿虾和海参，精米白面和干果，活蹦乱跳鸡鸭鹅，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车拉驴驼。那位说还有玩的？有啊，有孝敬哥姐玩的梅花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子两对。贾珍看罢毫无表情，传一会儿带乌进孝。乌庄主一身农民打扮，五十上下岁，他不敢直接进来，先在当院跪下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把他扶起来，让到客厅搭个座位献上茶。乌进孝说，先给爷提前拜个年。好啊。乌进孝比贾珍大太多了，哎，你倒挺硬朗啊，托您的福还能走得动。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们跑跑了。哎，不瞒爷说，小弟走惯了，不来也闷得慌，他们都愿意到天子脚下见见世面，可是到底还年轻啊，我怕路上有闪失。你走了多少天？活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啊都有四五尺深的雪，前儿个忽然这一化，路上全是泥塘，真是难走得很呐。走了一个月零两天。哦，我说呢，怎么今儿个才到？我才刚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东西又跟我耍花招啊，比去年少了不少啊。爷，哎呀，回爷，今年年成实在不好啊。从三月就下雨，哩哩啦啦的接连着下到八月，就没连着晴过五天，这九月里又下一场碗大的雹子，方圆1300里连人带房子和牲口打伤上千上万，所以才这样，小弟不敢撒谎。贾珍皱皱眉，我算计今年怎么着也得拿5000两银子来，就你这点儿够干什么用呢？你们是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爆了旱涝，你再跟我耍心眼儿，那可真是让我们别过年了。乌进孝说，爷，你的地方还算不错呢，我兄弟管的西府那些庄子离我那100多里地灾更大了，虽说地亩比爷这边多了好几倍，可就多收了2000-3000两银子。可不是嘛，我这边受些委屈省着些，脸皮厚些少花点也就完了，西府那边这几年添了多少花钱的事儿，不和你们要找谁去呀？哎，那府里虽说事儿多点儿，可有去有来呀，娘娘皇上还能不赏些吗？哎，贾珍一听，笑着对贾蓉那边说，哎，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贾蓉说，我说吴庄主啊，说你们老土呢，你们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娘娘还能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就有这心也做不了主啊，也不过按年按节的赏些个彩缎呐、古董玩意儿，就是赏银子， 也不过是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两银子，够一年什么钱呢？就这二年，哪一年不赔出去几千两银子？特别今年省亲又盖花园子，花老钱了。要是两年一回省亲呢，我们得穷尽了。贾珍也说，我们这叫黄柏木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表面好，看那里呀、啊，竟是困难处啊。贾蓉听到这儿，问他爹，哎，那边真穷了。前儿个我听梁二婶子跟鸳鸯悄悄商量，要偷老太太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说，嗨，那是梁二婶的鬼儿，我心里有个算盘，现在还不至于穷到这个份上，一定是他见开销太多赔狠了，又不知从哪一项上砍，先吹吹风罢了。他们又说了会闲话，贾珍命人带乌金秀下去好好招待不提。这边贾珍吩咐把刚送来的东西留出一部分供祖宗牌位，然后取出一些呢让贾蓉送到西府，留下的家里用，剩下的按照大小份摆在房前月台上分给家族中的子侄们。那边荣府也派人给贾珍送来不少东西。才刚吴金孝不是说了吗，荣府的庄园比宁府的园子大了好几倍，今年也遭了灾，但是东西也比宁府得的多呀。贾珍披着奢丽裘皮的大衣，命人在台阶上放了把椅子，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他坐在上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这边收荣府送来的东西。那边子侄们分领他发下去的年货，就这阵有人回说北府小王爷送来了过年的字联和荷包来了。小王爷谁啊？就是北京王水荣。贾珍说，贾蓉啊，你出去款待，就说我不在家。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九，全预备齐了，荣宁二府都换上了门神联队挂牌，新游了桃符。宁入二府豁然一新，怎么单说宁府，从大门到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直到正堂这广宇重门，深邃的庭院一路之上全是大开正门，红灯高照，红灯闪闪，像两条金龙一般。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呀、啊，由贾母带头，凡够上诰命夫人的都按品级各穿朝服，先坐八台大轿进宫朝贺，行过礼，领过了赐宴，这才回来到宁府的暖阁前下了轿。府里的子弟们凡是没跟随贾母入朝的，都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一看贾母来了都乐了，回来了回来了，他们在前边开路，领着到宗祠拜祖宗，未从过年别忘了老祖宗。前文我说过，这宗祠是在宁府西边另个院子里，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边悬着一块匾，写的是贾氏宗祠四个字，下边落款是衍圣公孔继宗书，这是孔子后代给提的。两旁还有一副长联，往里走，来到院子里，白石的甬路，两边全是苍松翠柏，月台上摆设着青绿的古铜鼎乙等祭器，前面是三间爆煞，前脸上面悬着一块九龙金匾，匾上是先皇御笔亲书星辉福璧，两边呢也有一副对联，再往里走是五间正殿，正殿前又挂着一块匾，是块闹龙天青匾，就是匾的四边啊雕刻着飞舞的龙形图案，匾的底面是石青色，写的是慎终追远，意思说呢贾氏后人做事谨慎，考虑周远，追念先人，保持祖德。旁边的一副对子是 己后儿孙成福德，至今梨树念荣名，也是御笔所书。贾府的人都分朝暮辈分，也就是左一代朝，右一代暮，这样一左一右排下去，按班站号。贾敬岁数最大，他主祭。过年的时候，贾敬从庙里回家，贾赦、贾政陪祭，贾珍举爵献酒，贾琏、贾从献帛，这个帛呀、就类似哈达。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坛，守坟池，坟池就烧香的。身穿青衣的乐手奏乐，三献爵，三叩拜已毕，众人退了出去，都围着贾母到了正堂上。正堂上啊，居中悬挂宁荣两个祖宗遗像，这遗像啊都是身穿蟒袍，腰横玉带，两边还有几轴列祖列宗遗像。一会儿摆上了贡品，分为男东女西，随着贾母举香下拜。大家一齐跪下，就把这五间大厅啊，三间爆煞呀，内外廊檐呐，街上街下塞得一点空都没有，鸦雀无声。只听叮当叮当，袍服上配挂的零碎，金环玉佩，相碰之声，还有起拜的时候靴履碰地的声音。行了一毕，贾敬、贾赦、贾政赶忙退出去，干嘛呀？到荣府等候给老太太贾母行礼。上房尤氏早已把地下铺满了红毯，搭上狼皮褥子，叫跟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一会儿。这人岁数都太大了，就是贾母有身份，应酬过三五句，有凤姐搀扶来到暖阁前上轿，小厮们领着轿夫把轿搭到外边，然后起轿，尤氏跟随邢夫人也同往荣府。贾母轿子来到了大门外，往宁荣街一看，这宁荣街都摆满了，太热闹太威风了。怎么宁荣街的东边道路两旁陈列的都是宁国公的仪仗执事还有乐器，西边路两旁呢是荣国公的，来往行人得绕道而行，等于戒严了。轿子进了荣府，从大门正厅直接到里边，到贾母自己的住处，一直抬到正厅上才下了轿，来到了屋里。屋里处处焕然一新，地上火盆里点着松柏香、百合香，贾母归了座，老太太们来行礼来啦。老嬷嬷一喊，贾母急忙站起来，一看这些人呢全都白发苍苍的，大家手挽手笑了会儿，喝会儿茶，他们告辞走了。贾母亲自送到内一门才归了座，贾敬、贾赦、贾政带子弟们行礼，邢王二夫人还有尤氏等人行礼。贾母笑着说，哎呀，一年家难为你们操劳了，不用行礼也罢。话那么说，哪能不行礼呢？于是男一起，女一起，丫鬟仆人按大小辈纷纷给贾母磕头。贾母发压岁钱、荷包、金银刻子，最后摆上合欢宴，还有吉祥果、如意糕。一摆上酒宴，是豪门公府欢度除夕的高潮。大观园上挑起了洋酒灯啊，照得通亮通亮的，府里的人打扮得花团锦簇。这一夜歌声笑声加上叮当爆竹声不断，好不热闹。这是当时守岁的风俗。三十晚上熬了一夜，第二天得起早，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啊，五更天天还没亮，贾母又按照品级大庄摆全副仪仗进宫朝贺，干嘛呀？要看望娘娘贾元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 感受一种心情。下面